有许多许多的玩意儿，我好像预感到什么，就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招了招手，把饭店掌柜的叫了过来。他叫弗拉斯。 对，弗拉斯。 哎呦，弗拉斯，他老婆三个星期前刚生了一个小男孩。 对， 这孩子长得非常的可爱。 好， 长大一定会在他父亲那儿开饭店。 好了，说正点， 正点， 说正题。 弗拉斯就问，彼得伊万诺维奇问弗拉斯，这位年轻人是谁？哎，他说，他说， 对了。当时他们 认识您，不要插嘴，我都知道。您说不清楚，您绝对说不清楚。您有个大舌头，我知道。您有一个牙齿漏缝，说话老是嘶嘶嘶的。 接着说， 您说， 他说， 这位年轻人是一个官员，是，他是一个官员，比如彼得堡来， 彼得堡， 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·霍利斯塔科夫，他要去萨拉托夫省。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古怪，来这已经两个星期了，就没出过一次门，买东西都是赊账，一个子儿都不给。他一说到这儿，我就像受到了上帝的招式，马上领悟过来。喂，我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， 彼得伊万诺维奇， 是我先说的喂。 啊，是是啊，是您先说的，后来我也说了，我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一块说的喂。他既然他要去萨拉托夫， 萨拉托夫， 可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？没错，他准是那位官员。 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得了吧， 绝不会是 这样。哎呀，他穿的是便服，吃东西能不给钱？那不是他， 是谁呀？ 哎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绝对是哪里点错误。 仁慈的上帝呀，快宽恕宽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。他住在哪个房间？ 5号，楼梯底下那个。 对对对， 大概来了很久了。 哎呦，两个礼拜了。 是什么？两个礼拜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在这两个礼拜里面，下士的老婆挨到了鞭打，没有按时给难民发放粮食，这城里又脏又乱，一塌糊涂。 你好，安东，安东多维奇，我们现在是否列队前往旅馆呢？ 是、啊。 不不，应该市长、神职人员、商人们先去。 不，还是我一个人去。我这个人历经磨难，但总能逢凶化吉，我还能经常得到奖赏。 是， 仁慈的上帝呀、啊！求您这次再帮帮我们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一个年轻人， 年轻人23、24岁， 这他妈就好办了。年轻人什么都挂在脸上， 对， 什么来老头子他就糟了。 太是 先生们 啊， 分头准备吧。 好，多谢司令。你跟我就像散步的一样，咱们到小旅馆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外来的客人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啊。就这样，谁在那儿当班？ 谁？ 我大哥。 去把警察局长给我叫来。 我大哥。 市长大人，我在这呢。 那快去备车， 我拿我的制服来。 我是的，市长大人。 快走吧，看来要出大麻烦了。 你让每个警察手里都他妈拿一条剑。 我是的，拿上一条剑。 剑 啊， 拿剑干什么？我说的是拿一把扫帚。 我是的，拿上一把扫帚。 把通往旅馆的道路，所有的道路都给我打扫干净。 我是的，大人。 再找一个像你这么高大魁梧的警察，站在桥头上站岗，一梅花是容，懂吗？ 是的，大人。 再把那个皮鞋店旁边的破围墙给我拆了， 插上一个牌子，让人觉得咱们是在搞城市规划的贱人。 对，拆的越多，就越能说明市长的政绩大。 是的，大人。那围墙边还有40升垃圾的袋儿。 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一个多么龌龊的城市。 如果有人问起来公务员对现状是否感到满意，他们就应该这么说。 他们应该说我们很满意，大人。 对，谁要敢说不满意呀、啊、我将来就真给他来个不满意。 给他来个不满意，大人。 仁慈的上帝啊，希望您这次真的保佑保佑我，我一定给您点上一支谁都不曾点过的大蜡烛。 每人给您献上3公斤啊，点个大蜡烛，大人。 对， 走吧，走吧。 哎，等一等。如果有人问起了5年前要拨款修建的慈善医院教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修好，别忘了这么跟他们说。本来已经修好了，后来让一把火烧了。 是的，大人。 告诉你手下的那些警察，连动不动就抡胳膊揍人，把人打得鼻青脸肿的。 是的，大人。 最后，告诉那些可恶的士兵们，不要光着屁股当街乱跑，再帮王八蛋的衬衫外面套件制服穿下边的，就他娘的什么都不穿了。 是的，大人。 安 东， 去哪儿？ 小旅馆。 去小旅馆干嘛？ 钦差大臣已经到了。 钦差大臣已经来了。安东，等一下，安东，他长得什么样？是不是？ 过会儿再说， 过会儿再说。